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是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百年一百个故事。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事迹》，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妹演播。 1920年，演播张鹏。 祝各位健康，先生们。经过辛苦的几个星期，终于可以开心地庆祝一番了。在我举起酒杯之前，想先说几句。帝国要是没有铁路，那算什么？我们终于拥有了铁路。在那个有些地方并不那么可信的宪法里，清清楚楚地写道，这是帝国的任务。这恰恰是那些同志先生坚持要写进去的。通常他们根本就不把祖国当回事儿。俾斯麦宰相当年没有办成的事儿，皇帝陛下也没能得到的东西，战争中正是他让我们大吃苦头。没有统一规格，四分五裂，竟然有210多种机车类型，铁路经常缺少零配件，以至于部队运输急需的补给，凡尔登前线缺乏的弹药，通通的被迫停在了铁路线上。这种可以说让我们失去胜利的弊端，先生们，现在终于让社民党人消除了。我再重复一遍，恰恰是那些曾经准备11月背叛的社民党人，他们虽然没有把这种值得称赞的计划变成早就应该实施的行动，但是毕竟使它有可能成为现实。我问问各位，只要巴伐利亚和萨克森拒绝最最密集的铁路网络，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坦白地说，他们明显是处于对普鲁士的仇恨而拒绝。现在终于在整个帝国的范围内达成了一致，这不仅仅是按照上帝的意志，而且也是出于理智的原因。因此我总是一再重申，只有在一个帝国的铁路的轨道上，这火车才能驶向真正的统一。正像老年歌德当年有先见之明说过的那样，王公贵族顽固阻挡的东西，火车将使之实现。但是首先还有那个强迫签订的合约，所以8000辆机车和数万节客运车厢和货运车厢必须移交到无耻掠取的敌人的手里。我们的不幸终于结束，我们早已做好了准备，按照这个并不那么可信的共和国的命令，同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黑森、麦克伦堡、施莫林以及奥尔登堡签订了国家条约。按照条约的精神，帝国接管了债务沉重的各州铁路，要不是通货膨胀和我们的计算开了一个大玩笑，接管的价格正好可以同债务扯平。 当我回顾1920年，再次向诸位举起酒杯的时候，我完全可以宽慰地说，是的，诸位先生，自从帝国铁路法给我们提供了充足的地产抵押马克资金以来，我们终于摆脱了赤字，甚至有能力通过经营挣回那笔无耻地向我们索走的战争赔款。我们正准备开始在各个方面进行现代化，而且要依靠诸位可歌可颂的协助。即使有人把我称为是帝国统一机车之父，开始只是私下讲讲，后来就公开这么说，但是我也始终明白，机车制造业要想恢复正常，只能依靠联合的力量才能成功。无论是生产轴箱的哈诺马格公司，还是研制操纵系统的克劳斯商号，不管是制造气缸盖的马飞工厂，还是承担机车总装的博尔西格公司，所有与此相关的企业，他们的董事会成员，今天都郑重其事地汇集在这里。大家都懂得，帝国统一的机车不仅体现了技术上的协调一致，而且也体现了帝国的统一。最近甚至在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著名的罗姆诺索夫教授为我们的热蒸汽货运牵引机车开出了一份出色的证明。然而我们几乎还没有开始盈利性的出口，就已经响起了支持铁路私有化的呼声。人们都希望尽快盈利，削减人手，关闭那些据说不能赚钱的路段。现在我只能大声发出警告，阻止开始，谁要是把帝国铁路交给私人，交给外来势力，最终也就是外国人的手里，他就会损害我们贫穷的蒙受耻辱的祖国。因为正如歌德对埃克曼讲的那样，现在让我们大家为他充满智慧的预言干杯。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级文学大师们，他们的代表作是时代社会生活精神意识的折射和映照，是他们的最高成就，也是人类20世纪的文学精华，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 1921年，演播黑丹。 亲爱的彼得·庞特尔，我以前从来没有写过读者来信，但是最近在一次用早餐的时候，我的未婚夫把他能够搞到的几乎全部东西压在了盛煮鸡蛋的小杯子下面，然后读给我听。有一些是您写的，实在幽默，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虽然我对其中政治方面的事情并没有完全听明白，您真是尖刻，但又总是很幽默，这正是我喜欢的。只是您真的一点也不懂跳舞，您写的一个双手插在裤袋里跳西米舞的男人，老实说吧，完全不对。这也许在跳一步舞或者胡步舞时还可以凑合。不管怎样，霍尔斯特·艾布哈德，正如您在那篇短文中说明的那样，是在邮局工作，但不是邮政专员，更多的时候是站柜台。我是去年在小瓦尔特的西米舞场认识他的，他和我跳西米舞就是双手并用，而且是俩人先松开再紧靠。虽然我每周的工作刚刚购买一双长筒袜子，但是我们还是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也许我真的就是您竭力嘲笑的那个皮森旺小姐吧。上个星期五，在举办舞蹈大奖赛的海军上将宫，他带着我在洗得干干净净的香木地板上跳了那种美国传来的最新式的舞——查尔斯顿舞。 他穿着一件借来的燕尾服，我穿的是一条金黄色的露出膝盖的裙子。但是尽管如此，也不是为了金犊的跳舞，是您搞错了，亲爱的庞特尔先生。我们跳舞纯粹是为了娱乐，甚至在厨房里放着留声机跳。我们对此已经非常熟悉，融贯全身，从肚子一直到肩膀，甚至还包括两只耳朵。您在文章里描写得很对，我的霍尔斯特·艾伯哈德就是长着两只招风耳。不管是西米舞还是查尔斯顿舞，都不仅仅是腿上的功夫，而要出自内心，完完全全地贯通全身的。真正要像波浪起伏那样从下到上，而且要一直进入头皮下面，就连颤抖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令人感到一丝幸福。假如您不知道什么是幸福，我指的是那种瞬间的幸福，那么您可以在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六到小瓦尔特免费听我上课的。真诚地向您保证，不要害怕，我们可以慢慢地开始。我们先在木地板上向前和向后跳上一圈一步舞，暖暖身子。我来领着您跳，您破例让别人领一次，这纯粹是信任问题，这也比看上去要简单一些。然后我们试一试《偏偏是香蕉》这个曲子，也可以跟着唱，这样很有趣。您要是喘过气了，我的霍尔斯特·艾伯哈德也不反对，我们俩可以跳一次真正的查尔斯顿舞。先是小腿肚子，然后全身都热乎起来。等到我们的情绪完全上来以后，我可以专门为您打开我的那个小盒子。不要害怕，只是一小撮，不会上瘾的，仅仅是为了提提情绪，真的。我的霍尔斯特·艾伯哈德还说，您总是用什么笔名写作，一会儿是庞特尔，一会儿是蒂格尔，有时又是弗洛贝尔先生。他在什么地方还读到过，您是一个又矮又胖的波兰犹太人。这都没关系，我的姓也是以鸡结尾的。胖子大多数都是好的舞伴。假如您可以慷慨地献出您的下一个星期六，而且正巧也情绪很好，我们可以开上一瓶或者是两瓶香槟酒。我可以告诉您一些在卖鞋子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在莱尔泽鞋店工作，男鞋部，只是我们不谈政治，答应了吗？致以衷心的问候，您的伊尔泽·勒平斯基。 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事迹》。 1922年，演播张鹏。 人们还想听我说什么？你们这些新闻记者反正对什么都更加清楚。真相要说的我已经都说过了，但是没有人相信我。他没有工作，名声很坏，人们在法庭前如此陈述。这个特奥多尔·布里迪加姆是个密探，是由社民党人付工资，同时也由反动势力付钱。是的，但是付钱的只有那些继续干下去的艾尔哈特旅的人。卡普政变失败之后，艾尔哈特旅被强制解散，不然他们应该干什么呢？如果不管做什么事，反正都是拿法律开玩笑，敌人站在左边，而不是像维尔特总理说的那样站在右边，那么在这里什么叫做非法呢？不， 负责支付酬金的不是艾尔哈特海军少校，而是霍夫曼舰长。他一定是领事协会的成员。关于其他的人，人们了解的绝对没有这么清楚，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谁属于这个组织，谁不属于。蒂勒森也给了少量的捐款，就是那个向埃尔茨贝格开枪的蒂勒森的兄弟，他也信奉天主教，就像现在已被搬走的那尊市中心的铜像一样。蒂勒森目前正在匈牙利坐牢，或者被藏在什么地方。实际上委托我的人是霍夫曼，要我为领事协会探听几个左派组织的情况，不仅仅是共产党的组织。他顺带还给我开了一张名单，除了十一月的叛徒埃尔茨贝格以外，还列出了一些人，当然有社民党人塞德曼和履行义务的政治家拉特瑙，还有为帝国总理维尔特安排的计划。没错，就是我，在卡塞尔向塞德曼发出了警告。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认为不一定非要采用谋杀，而是可以采用比较合法的手段，并且首先在巴伐利亚将整个体制撬开，进而推翻，然后像墨索里尼在意大利那样建立民族的有秩序的国家，必要的时候可以和那个二等兵希特勒一起干。他虽然是个爱胡思乱想的家伙，但却是天生的群众演说家，在慕尼黑特别受欢迎。然而塞德曼不愿听我的话，反正也没有人相信我。幸好没有成功，在哈比希特森林有人想把氢氰酸扔到他脸上，但没有命中。没错，是他的资须保护了他。听上去有些滑稽，但是的确如此。因此这种方式再也没有人继续使用。没错，我也讨厌这种做法，所以我只想为塞德曼和他的人工作。可是当我说在领事协会背后隐藏着德国国防军和反间谍总局，社民党人却不相信。当然还有海尔弗里希，出钱的是他的银行，不用说还有斯蒂内斯。对于这些个财阀富豪来说，这就像是一点小费。拉特瑙本人也是资本家，我也向他发出过警告，但他实际上肯定已经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儿，因为海尔弗里希发起赶走埃尔茨贝格的运动就已经准确地表达了谋杀的意图，并且在开枪之前公开谴责拉特瑙是履行义务的政治家。只有卖国贼才准备与法国人伏羲通过暗中谈判达成可耻的停战协议。但是这位部长先生仍然不肯相信，甚至在这件事已经开始进行的最后时刻，他还想进行一次资本家之间的两人密谈，就是和胡歌·斯蒂内斯，但是这时已经救不了他了。再说他是犹太人，更加没有希望。我向他暗示，您在早晨去布里的路上尤其危险，可是这个犹太财主却傲慢地说，尊敬的布里迪加姆先生，我怎么能够信任您呢？据我调查，您的名声是如此之坏。后来在开庭审理的时候，首席检察官阻止我作为证人进行辩护，也就毫不为怪了。他声称是因为我被怀疑参与了正在审理的案件。很清楚，法庭是想让领事协会逃脱干系，就是说要让躲在背后的那些人继续留在暗处，充其量只是在私下议论议论那些或许可能是非法的组织。只有这个冯萨罗蒙，一个以作家自居的愚蠢的小伙子，在审讯的时候纯粹是为了吹大牛才说出了一些人的姓名，因此被判了五年，尽管他只介绍过那个汉堡的汽车司机。不管怎样， 我的所有警告都是白费力气。一切都像埃尔茨贝格案件中的那样进行。当时艾尔哈特旅的小伙子们就已经被训练得绝对服从命令，这也是领事协会干脆采用抽签方式决定舒尔茨和蒂勒森作为凶手的原因。从那个时候起，就是一件明摆着的事儿。正像诸位大概已经从各自的报刊得知的那样，他们在黑森林对阿尔茨贝格行刺，他当时正带着妻子和女儿在那里休假。在同另一位中心人物一起散步的时候，他遭到伏击，在射出的12发子弹中，有一发击中头部的，要了他的命。另外那个人名叫迪茨博士，受了伤，幸免于难。两个凶手在作案之后，大摇大摆地来到附近的小村庄奥佩瑙，在一家客栈喝了咖啡。但是先生们，诸位不知道的是，在拉特瑙一案中同样进行了抽签。在行刺之前，凶手中的一个还去向牧师忏悔。这位牧师向维尔特总理做了汇报，当然他也维护了所谓忏悔保密的原则，没有说出任何人的姓名。但是拉特瑙仍然是既不愿意相信这位牧师，也不愿意相信我，甚至就连听了我提供的情报的法兰克福德国犹太人董事会劝他多加小心，他也仍然听不进去，拒绝警方的任何保护。6月24日，他从位于国王大道的绿色森林别墅，还像平常一样乘坐敞篷轿车驶往威廉大街。他也不听他的司机的话，因此发生的一切就像教科书里写的那样。大家都知道，在国王大道上靠近埃德纳吕纳尔大街拐角的地方，司机不得不紧急刹车，因为有一辆马车正要横穿国王大道。顺便提一下，这个马车夫并没有受到审讯。从紧跟在后面的那辆梅赛德斯奔驰观光车里射出了9发子弹，其中5发击中目标。在超车的时候又成功地扔了一颗弹形手榴弹。这些凶手不仅充满了武士精神，而且对所有非德国的东西充满仇恨。特苏夫驾驶这辆梅赛德斯，克恩使用冲锋枪，在逃跑途中自杀的那个菲舍尔扔手榴弹。然而所有这一切能够顺利进行，只是因为没有人愿意相信我这个名声很坏的人，密探布吕迪加姆。领事协会很快就会停止付款，在下面的一年里，二等兵希特勒领导的向慕尼黑的统帅大厅的进军彻底失败，我警告鲁登道夫的尝试也落空了。这一次我这么做并不是要任何报酬，因为我从来就不是只看钱来决定做什么事儿，反正钱一天比一天少，仅仅是出于对德国的忧虑。我作为爱国者曾经，但是没有人愿意听我的，诸位也是如此。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事迹》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刘莎。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 100年，100个故事。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100年100个故事。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23年，演播孙杨。 这些钞票今天看上去真是漂亮。我的几个曾孙喜欢用他们玩买房子和卖房子的游戏。我从墙倒之前的那个时代保留下来几张上面有麦穗儿和圆规的大面额钞票。但是对孩子们来说，因为没有点缀这么多个零，所以被认为并不那么有价值，仅仅当成是零钱。那些通货膨胀时期的钱，我是在母亲去世之后，在她的家务记事本里找到的。我现在经常一边思考，一边翻看这个本子，因为里面的价格和食谱唤醒了我心中许多伤心而又诱人的回忆。是啊，妈妈一定很不容易。我们四个姑娘给她添了很多忧虑，尽管不是故意的。我是老大，那条做家务的围裙，我在家务记事本里看到，20年代末，它的价格是3500马克，肯定是给我买的。因为那个时候每天晚上我都要帮着妈妈为那几个三房客端饭上菜，她总是调动一切想象力为他们做饭。那条8000马克的少女连衣裙是我妹妹希尔德穿的，虽然她可能已经想不起上面红绿相间的图案了。希尔德早在50年代就去了西边儿，他小的时候就相当固执，他反正早就宣布已经从内心深处和过去的一切脱离了关系。是啊，这些价格真是令人震惊。我们就是伴随着他长大的，在开姆尼茨，当然也在其他的地方，我们唱过一首数数字躲猫猫的歌谣。我的曾孙们今天仍然觉得它相当可爱。1,2,4,500万，我的妈妈煮豆菜，一磅要花1000万。没有油花，你躲起来。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事迹》发表于1999年，1999年获奖。获奖理由：他的作品充满离奇，对二战前后德国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和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做了警示骇俗的讽刺。作品是格拉斯于1999年推出的一部汉室之作，他也为作者获得20世纪的最后一枚诺贝尔文学奖增添了浓郁的一笔。小说题材独特，内容包罗万象，他们气势磅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世纪的德国全景图。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事迹》，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每周三次菜豆或者扁豆，豆类便于储存，因此总是越来越贵。人们也像我妈妈一样及时购买。牛肉罐头也是这样，在厨房的柜子里总是堆放囤积着好几十个。妈妈为我们的三位三房客做野菜卷儿和发面团儿，里面塞上罐头牛肉。由于价格飞涨，所以他们必须按天付钱。幸亏有一个三房客还有一小口袋银元，我们这些孩子都叫他艾迪叔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他曾经在几条豪华客轮上当过服务员。因为艾迪叔叔在父亲早逝之后和妈妈走得很近，所以我在家务记事本里也找到了一些关于美元的提示。最初，一个美元可以买7500马克的东西，后来呢，可以买2000万甚至更多。最后啊，当艾迪叔叔的小口袋里还剩下很少几枚银元，发出叮当响声的时候，一个美元竟然等于好几兆马克，简直不可思议。艾迪叔叔负责搞鲜牛奶、鱼肝油、妈妈的心脏病药。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听话，他就奖赏给我们几块巧克力。但是，小职员和低级公务员的经济情况非常糟糕，那些依靠社会福利的人就更不用提了。守寡的妈妈只靠她应该享有的那份父亲的公务员退休金，根本不可能维持我们全家的生活。到处都是乞丐和乞求施舍的残疾人。住在底层的海因策先生在战后不久得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他显然是得到了很好的建议，用他的财产买了40多公顷耕地和牧场，让那些租他地的农民用食物来支付租金。据说啊，他的家里挂着整板整板的肥猪肉。当钞票上剩下的全是零的时候，到处都发行代用货币，在我们萨克森甚至发行用煤来折算的代用货币。这个时候，海因策先生用猪肉换成整匹整匹的布料，混纺毛料和花达尼。因此，当后来发行地产抵押马克时，他很快就做起了生意。是啊，他可是发了。不过啊，海因策先生大概并不像人们骂的那样是一个发战争横财的家伙，那是其他的人。当时已经是共产党员的艾迪叔叔 后来在工人和农民的国家也很有成就。就在这儿，卡尔·马克思式，后来又改成了凯姆尼茨。艾迪叔叔总是习惯这样称呼资本家，戴着大礼帽的鲨鱼，他可以叫出所有那些戴着大礼帽的鲨鱼的名字。对他和妈妈来说，没有活到用锡得钱的这一天，这当然更好。这样，他们也省去为欧元来到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事儿而操心。 当我们静静地聆听百年百届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时，我们仿佛被带到了世外桃源，听到了孩童们的朗朗笑声。这笑声启迪人们，快乐比智慧还重要，那是一种催发新生命的快乐。 1924年，演播张鹏。 定在哥伦布日，这一天我们就要升空。就像这位热那亚人在公元1492年，随着一声“松开缆绳”的喊声，朝着印度，实际上却是朝着美洲航行的那样，我们也要开始一次冒险行动，借助的当然是更加精确的仪器。其实，我们的飞艇早在10月11号凌晨就已经准备完毕，停在敞开大门的大厅里。飞艇上的燃料经过精确的计算，正好够5台迈巴赫发动机和水压舱使用。负责拉住飞艇的工作人员已经把绳索握在了手里，但是 LZ-126 就是不愿意漂浮起来，它变得很沉重，而且始终很沉重。因为随着大量的热气突然出现了烟雾，笼罩了整个博登湖的湖面。由于我们既不能减少水量，也不能减少燃料，所以不得不将升空推迟到第二天早晨。等候在那里的人们冷嘲热讽，简直让人无法忍受。12号，我们总算顺利的升空。飞艇上一共有22个人，我被允许作为艇上的机械师加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颇有争议的，因为我也被认为是那些出于爱国主义的抗议破坏了我们最后4艘作战飞艇的人中的一个。当时这些飞艇正在弗里德里希港进行检修，准备移交给敌方。就像1919年6月，我们的人在斯卡帕湾故意沉掉我们作战舰队的70多条船那样，其中有应该移交给英国人的12艘战列舰和定期班轮。协约国果然要求赔偿，美国人要我们支付300多万金马克。齐柏林有限公司建议，通过提供一艘按照最新技术等级建造的飞艇偿还所有债务。美国军方对我们这种可以保证冲入7万立方米氦气的最新样式也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兴趣，所以做成了这笔肮脏的交易。 LZ-126 应该被送到莱克赫斯特，着陆之后立刻办理移交。我们许多人都觉得这是一种耻辱，我也是。难道我们受到的侮辱还不够多吗？这个强迫签订的合约加在祖国身上的负担难道还不过分吗？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中间的几个人，考虑抽掉这桩卑鄙交易的地基。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得不和自己做斗争，直到我终于能够从这项计划中找出一些积极的意义。 在我郑重地握着埃克纳博士的手，保证放弃搞破坏之后，我才被允许参加这次旅行。身为艇长的埃克纳博士也赢得了我们大家的尊敬。 LZ126 漂亮的无可挑剔，以至于直到现在它仍然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然而从一开始起，当我们还在欧洲大陆上空仅以50米的高度飘过金色海岸的山峦的时候，我满脑子仍然还是搞破坏的念头。飞艇上没有任何乘客，尽管奢侈的装备足够24个人使用，只有几个美国军人不分昼夜地监视我们。在卡普奥特加附近的西班牙海岸上空，我们与强烈的下降风搏斗，飞艇剧烈的颠簸，每个人都忙着把住航向。那几个军人也不得不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航行上来。想搞破坏，这个时候是有可能的。扔掉燃料桶，从而被迫提前降落，这就足够了。当亚速尔群岛出现在我们下面的时候，我再次感觉到这种诱惑。每天每夜我都产生怀疑，我觉得自己完全被诱惑住了。我要寻找机会。当我们在纽芬兰海滩的浓雾上空升到2000米高度的时候，以及后来有一根固定铁丝在遇到风暴折断的时候，我真想阻止这种由我们移交 LZ126 带来的日益临近的耻辱，但是这一切只不过都是想想。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10家电台倾情奉献。我的目的是让这段由德国人在2次世界大战中决定的，并且在德国继续产生影响的历史发出响声。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直接的或者与事件保持一段距离的倾吐心声。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是什么让我犹豫不决呢？当然不是害怕，毕竟我在战争期间曾经在伦敦上空经历过那种一旦我们的飞艇被探照灯罩住，时刻都有被击中的危险。不，我没有任何恐惧，只是埃克纳博士的意志使我完全瘫痪，但是并没有让我心服口服。不管那几个战胜国如何专横，他也坚持要为德国的生产能力提供证据，即使是用我们银光闪闪的空中雪茄来体现。我终于屈服了这种意志，彻底放弃了破坏的计划。因为一个微不足道，也可以说只是象征性的故障，几乎不会留下什么痕迹，而且美国人派了2艘巡洋舰来迎接我们，我们之间经常保持通讯联络，他们会在紧急情况下给予帮助，不仅仅是在遇到持续性强烈逆风的时候，而且也会在出现任何微小的破坏活动的时候。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我放弃这次解放行动是正确的。当时10月15号 LZ126 接近纽约，自由女神从晨雾中向我们致意，我们飞进海湾，这座大都会和它那些如高山似的摩天大楼终于出现在我们的下面，所有停泊在港口的船只拉响汽笛欢迎我们。在市中的高度，我们2次来回飞过百老汇大街的上空，从街的这一头到那一头，然后上升到3000米，为了让所有的纽约居民牢牢地记住这幅表现德国生产能力的 在晨光中闪烁的画面。然后我们终于掉头转向莱克赫斯特方向，我们正好还有时间用水箱里剩下来的水洗脸修面，为着陆和欢迎仪式做好一切准备。在这期间，我感到的只有自豪，抑制不住的自豪。后来当这次不幸的飞艇移交仪式结束之后，我们引以为豪的飞艇从此以后改名为洛杉矶号。埃克纳博士向我表示感谢，他同时还让我相信他也经历了一场和我同样的内心斗争。他说，是啊，对于迫切的道德信条，既要维护尊严又要服从命令，这是困难的。13年以后，当重新强大起来的帝国最美丽的标志，那个注入的可惜不是氦气而是易燃的氢气的星登堡号，在莱克赫斯特着陆时燃起大火化为灰烬的时候，他大概会有些什么感受呢？或许他也和我一样确信，这是有人破坏，是那些赤色分子。他们没有犹豫不决，他们的尊严承认的是另外一个道德信条。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流沙。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